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美学教授赵祖达的故事。作为美学教授，研究美、传播美的使者，退休十多年来，从北国边陲黑龙江到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珠海，从国家图书馆到全国许多基层单位，都留下了他讲课的足迹。曾经怎样的一次出差让他刻骨铭心？两元钱为何会让他感动不已？面对身边老人退休后的消极状态，他又有着怎样的感悟与见解？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美学教授赵祖达讲述夕阳之美。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赵教授呢分享了自己的很多人生感悟啊。其实赵教授这个退休这么多年来呢，一直都处在一个挺忙碌的状态，是吧？您要行万里路，要读万卷书，要和万人谈。咱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赵老师经常给老年朋友们讲到的一个就是老年美的这么几方面，说这个，说我人老了，我可以说我注重点仪表啊，我依然是老的，只是我的年龄，而不是我的心灵，对吧？我还要去追求这种美，一方面是外表的美啊，我们的叔叔啊，那个大爷们啊，就可以把自己修饰的帅一些啊，阿姨们、大妈们可以把自己呢这个化妆的美一点，这是外在的。更主要的呢是心境上边的那种美。那咱们前面提到了叫大其心、虚其心，其实都是这样的这个建议啊。另外您那个是四条我记得，还有两条啊，有一个是前其心，一个是善其心。这个前其心怎么来去理解它呢？ 浅是潜水的浅， 对对对， 就是比较深入，能把什么都看透了。 嗯， 一看透了， 嗯， 像后面我讲的，你就可以，比如说的。糊涂之美啊，幽默之美，你都能做到了， 都出来了。 我顺便我在这举一个例子吧， 嗯， 比如说一个老同志在大街上提醒某一个年轻人，哎，小伙子，别随地吐痰， 嗯， 啊，咱们这边这个冬奥会要在北京开， 嗯， 是不是？你养成那种习惯，咱们中国人怎么能够去欢迎世界各国朋友来呢？ 嗯， 有损咱们中国的形象，因为你开。奥运会咱们已经成功举办了， 对， 北京是世界上很唯一一个双奥城市， 嗯， 既召开了夏季奥运会2008年， 嗯， 现在我们要迎接冬奥会，这两个奥运会能在北京都开，这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骄傲， 嗯， 但是每一个北京人都有他责任， 嗯， 你不要随地吐痰。结果这小伙子瞪了老爷子一眼， 嗯， 老不死的， 管着吗你， 哎，那意思就是，哎，不仅是管得着管不着吧，那还干老不死的， 嗯，还骂人，嗯， 还骂人。哎，这老同志那真是像刚才说浅其心大其心，这老爷子我就很佩服。我是想真想，如果当时我要在场的话，这是我看报纸看到的， 是是， 如果我在场，我得向这老爷子学习， 嗯， 向这老同志学，他能怎么样？哎呦，小伙子，你说我老不死，谢谢你啊，我一定老不死，我一定长命百岁。 哎， 就是他可以把这种侮辱变成一种这个幽默，给他化解开。 这幽一把默， 哎， 这说明人心胸开阔，这说明人就是这大气。 嗯嗯， 人家心胸多开开阔啊，人家不跟你计较。哟，小伙子，你说我老不死，我一定老不死，我一定长命百岁，我一定活过一百岁。 嗯，所以这可能让对方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对， 都会汗颜。 真像你说的，那小伙子倒灰溜溜的， 哎， 跑了。 对， 他都不敢抬头，他跑了。 周围的人肯定会给这老同志鼓掌的。 对， 哎，所以这就前期心，把事情看到最本质的这一面。所谓看透嘛，就是看出本质，而不去纠结一些这个表面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善其心，那这个是好理解啊。就是一定要让自己有一颗善良的心。可是是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对， 嗯， 善良就是善良的心。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两块钱让我终生难忘。 嗯， 当然有的人这两块钱就终身难忘，你也太没见过世面了，你也太那什么了。 那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那是在，这话得要现在算十年以前。 哦， 我亲身经历，我到新疆开会。 嗯， 在乌鲁木齐开完会，我到新疆准备去旅游一下， 就是南疆北疆转一转。 哎，我准备看看那有特色的地方。 嗯， 飞机场那个大厅那，我这转，看看新疆哪旅游，我就看见两个年轻的姑娘。 嗯。 也在那儿转，后来有一姑娘就问老先生：“您是在想在新疆旅游吗？” 啊， 我说：“我以为他们旅行社拉买卖的。” 嗯嗯 啊，后来我说：“嗨，我说我就一天的时间，就在乌鲁木齐周围有什么合适地儿？” 嗯， 我说我想看看，我不是想，在新疆做长途旅游。 对 对, 对， 这两个小姑娘说很热情，那我们带您去吧。 嗯， 我们就乌鲁木齐旁边哪个县？那特别有特色，有民族特色。 哦， 你就这样吧，我们这会儿没事，我们送您去。 哎呦， 我说我别耽误你们时间，我有他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别耽误。 嗯嗯， 不，我跟您说，我们俩是大学生，一瞅您就是老师，您是不是属炸了干？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是老师？他说一听您说话，一瞅您的言谈举止，就知您老师。我们当学生的，见到老师特别亲切，我们送您到车站。 哎呦，还真热情。嗯， 真热情。 嗯，当时是大夏天的，还是 夏天暑假啊。 对对对， 结果让我最受感动就这两块钱。 嗯， 用别的那个飞机场的车呀，就是回到乌鲁木齐，你要到另外一个有特色线去旅游，得走到那个长途汽车。 哦， 他们给我送的呢，我就发现一个小姑娘在身上摸摸摸。 嗯， 我想摸什么呢，这孩子最后摸出两块钱给我。 哦，为什么呢？ 老师，这两块钱给您。 嗯， 我跟您说，您上车以后，我一瞅您是出门开会，您可千万上这公交车，上这长途车，您别掏钱包。 哦， 您别把大牌掏出来。 嗯， 您就到那个县就两块钱，您就是这两块钱买票。 哎， 省着让车上不安全。 嗯， 万一让个别坏人回头把您的，您要把大牌露出来， 给盯上 了。哎呦，我说不不，我说你放心，我经常出差，我就从我兜里掏。 我也有两块钱。 哎，我经常出差，所以我都有准备。 嗯， 整票我放在里面。 嗯， 零票我放在，我说我有零票。 嗯， 我随身都做好准备了。 哎， 我经常出差，你们放心，你别瞅我年龄大，但是我都有经验。 嗯， 我说你们放心，虽然是两块钱我没拿，但是我上车以后，长途车来了，我上车。 嗯， 我瞅这两个大学生，女大学生，还冲我招手向我告别，其实我跟他们素不相识。 对对对， 一个孩子还那手里两块钱还没， 嗯，还攥着， 还在攥着工具，两块钱让我热泪盈眶。 嗯， 我觉得这孩子心里太善良了。 对， 这就叫善其心。 对， 你说是这两个女孩子长成什么样？ 嗯， 到现在我他们的模样，因为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嗯，但是他举着手，这给我这两块钱这个动作， 嗯，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没错， 这就叫善其心。 是。这个自己要具有善良的心灵，那么在这个遇到同样这个有善心的这个朋友的时候，其实也会从他们那儿去感受到这个他们心里的那种善良。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给不给人美感，感动不感人，其实美啊，我觉得有时候你比如我在车上碰到过， 嗯， 有些年轻女孩子穿得特别时髦，特别漂亮。 哎， 长得也可以说是很美， 嗯， 但一会儿跟人打起来了，而且口出狂言， 对， 而且粗话满嘴， 对对对， 确实让人讨厌。 嗯， 你说是不是？ 对， 他就心灵不美。而这种刚才我说 这一个女孩子举着这两块钱给我、嗯、素不相识啊，我也不是他们老师啊，他们用假期在那儿做志愿者、 嗯、 就在那儿，而且送我到车站，跟我素不相识，他们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姓什么，而且怕我，你说想的多细，怕我上车到时候买票的时候别把钱包拿出来、嗯、别把大票拿出来，车上万一不安全。 他其实就是感觉像对待自己家里的老人一样那样对待您了。 这就是我想起中国传统文化、嗯、老老以及人之老、嗯、幼幼以及人之幼，把我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宾馆老师也好老人也好、 嗯、 当成他自己的老人。 对， 老老以及人之， 所以这个美的心灵啊， 对， 善良的心灵。 所以我觉得中华民族这种传统文化，这种美的东西，它世代相传，世代相传。一个通过语言，就像咱们刚才老老以及人之老，这语言传，更重要的世世代代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用言行传下来的。 嗯， 富一代把这种行为通过自己的言谈话语。嗯，通过自己行为传给了下一代， 没错， 所以中华民族美德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嗯、 所以呢要往下传的话是吧，我们从我们这儿往下传，那我们自己首先要善其心，要让自己的心地善良起来，才能够影响到下一代。这也是给老年人朋友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四心啊，大其心、虚其心、前其心、善其心，这样可以体现您的老年美。还有一些这个您总结的一些方式方法吧，可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到了您这个级别，就是讲课的时候它就特别完善啊，既有这种理论的这种框架，也有这个就是一些具体的能够可操作的一些实际的方法告诉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您这个在老年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人问您，那你说这道理我都懂，我怎么做呀，我用什么样的行为就能体现出了我这个老年人生活当中的这种美了，是吧？哎，这个您也给总结了几个方面吧？啊，我们也是从那个一些资料当中收集来的啊，在这儿呢，也请您再进一步的给我们细化的讲一讲啊。您曾经谈到过，说这个老年生活中的美，它有一个特色之美和个性魅力啊。就是我也很想让我自己有特色、有个性，但是可能我怎么做呢？就比较模糊，找不到方向了。您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吗？ 这我想起什么？ 嗯， 有一个大学者， 嗯， 咱们国家比较著名的一个社会活动叫费孝通。 哦， 他讲过四句话。 怎么说的？ 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哦， 各美其美，你自个儿美自个儿的。 嗯， 哎，你觉得怎么美？就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 嗯， 别人这么做很好， 嗯， 但他不见得是你。比有的人，他擅长于绘画， 哎， 他挥毫泼墨，这适合他，要让我麻烦了。我对这方没这方面的天才， 是 没这方面的素质，是不是？ 嗯， 有人唱歌，有人练乐器，有人跳广场舞， 嗯， 这就叫各美其美。 哦、 你觉得怎么美，你就怎么来。 嗯，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对别人的美法你要肯定， 哦、 美人之美。哎，你不要觉得你干嘛跳广场舞啊？ 嗯， 那都是老大妈跳的。 哎， 在家看点书，在家练练大字。 对对对， 不要这样。人家爱跳广场舞， 嗯， 你不要否定跳广场舞。 嗯， 你愿意在家里挥毫泼墨，您就在家挥毫泼墨。您说是吧？ 对， 我愿意在家看书。我愿意背着唐诗三百首，你就摇头晃脑在家背唐诗三百首。 对对对， 是不是？他愿意出去旅游， 嗯， 走遍世界上的山山水水，那这就叫各美其美， 对，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啊！ 嗯， 大家都找自适合自己的美。说实在，这美呀、啊， 嗯， 不同， 嗯， 特色之美，在美学有一个观点叫特色之美。 对， 所以呢，它美都美啊。你比如非洲直产的瀑布是美的， 嗯， 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背着大波浮环真美的，嗯、但是破冰如岭倒影清澈的西湖， 嗯， 咱们的这个颐和园的昆明湖，破、 哎、 冰如岭倒影清澈， 它也是很美 的，美 的 跟那个汹涌澎湃的黄河长江一样啊， 嗯， 是不是？所以它美是不同的， 嗯， 泰山的美雄伟，黄山的美奇妙，是吧？ 嗯， 对， 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对别人的美法你能肯定， 哎， 美美与共，不同的美法咱们 有一个 共 同 的 特点，对， 这样天下就大同了，像这就能实现咱们最高的理想了。 哎， 我相信有一天黄河代替悲哀，笑脸代替哭脸，友爱将代替仇杀，明媚的黄山将代替凄凉皇帝。 嗯， 像这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理想，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的美的理想。 对， 这真实现就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哎， 共产主义就是大同世界嘛，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实际就一个字，美。 没错， 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结晶， 嗯， 是吧？我们共产党最高理想就实现美的世界。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嗯， 然后大家呢凑在一起组成了整个的社会体系，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美的，都是有魅力的，那么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它也有它的魅力在里边了。 对， 这是咱们的说特色之美与个性魅力啊。 嗯， 另外您还会跟大家讲到这个所谓的模糊之美、糊涂之美啊，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一点这样的境界啊？在什么方面我们需要它模糊，需要糊涂呢？ 说实在 的，嗯， 这个该认真的时候认真，你不该认真你就不能较真儿。 嗯， 就像刚才我说一个老同志，那年轻人说的老不死的， 嗯， 哎呦，谢谢你啊，你说我老不死，我一定老不死， 嗯， 我一定长命百岁，我一定活过一百岁，谢谢谢谢。 表面看着好像他挺糊涂的啊，但实际上体现了老人家的大智慧。 对， 嗯， 这就跟郑板桥给自己提的四个字， 难 得糊涂。 糊涂，嗯， 哎， 不是说凡事都糊涂。 对， 哎， 就说该认真说我们认真，比如工作我们要认真， 嗯，对， 但是该糊涂说就得糊涂， 嗯， 有的事就你没必要。这我想起一个故事，郑板桥，过去这县的老爷一听那个击鼓鸣冤，就得升堂，就得问案。 对， 有两个人就是击鼓鸣冤了，一上来说怎么回事？大老爷，您说三七二十几？ 嗯， 大老爷当然就说呢，那三七当然是二十一啊。我说三七二十一，他非得说三七二十八。 哦，俩人争这个问题， 争这个问题 啊。哦， 就因为有一次，就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听着一傻子说三七就是二十八，三七就是二十八，跟人就争啊。 嗯， 他就跟这傻子就说三七二十一，那傻子就是二十八，就是二十八，你怎么那么糊涂？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咱们找大老爷评理。 哦， 他找大老爷，这大老爷说谁认为三七二十八啊？那傻子说我说三七二十八，大老爷说没你事儿，你走吧， 你走吧， 哎，你该上哪去上哪去， 嗯， 没你事儿，你走。谁认为三七二十一？我认为三七二一，大老爷您觉得呢？好，重则二十大板。 好嘛， 把这三七二一的重打二十大板，噼里啪啦给他打的这皮开肉绽。打完了以后，他说：“大老爷，您说三七二几啊？”大老爷说：“还用问吗？三七二一。 啊” 那您说三七二一，我也说三七二一，为什么打我？ 嗯， 大老爷说：“你没看见傻子吗？你跟傻子较真儿。”还到了耽误我大了一时间，你是耽误我多少正事儿吗？你耽误了时间，我赐你二十大板。如果你还不明白，怎么样？再赐你二十大板，明白了吗？明白了，赶紧走 啊！ 这就说什么难得糊涂。 嗯， 有些事儿你就不要较真儿。 对， 该认真时认真，不该认真时不要较真。 嗯， 难得糊涂， 就嗯， 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熏心。 哎， 我这么说， 关键的时候是吧？这个就是在。不必纠缠的细枝末节上，我们就糊涂一下。 该认就说认真，嗯， 这也有利于咱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对， 啊，你较真儿生气，有可能诱发很多的问题啊，你们心脏啊，是吧？啊，脑血管啊，都会受到威胁。咱要真是一糊涂过去了，这个身体健康也不会受影响。 所以这就咱说活得好坏全在心态。 嗯， 一个好的心情胜过十副良药。 没错，您还会经常和老年朋友们谈到所谓的残缺之美和包容之美，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应该，把它想的比较周全的地方吧。 残缺是一种美。 哦，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尽善尽美、完全无缺的人和事。 嗯， 你比如维纳斯美吧，是爱和美的女神。两条胳膊没了， 哎，他那个雕塑哈， 哎，那个雕塑，你说他是美的典型，爱和美的女神吗？但他两条胳膊 有缺憾啊， 分的。世界上你要找完美无缺的，尽善尽美，十全十美，人和事是没有的。 没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包容，一定要理解，一定要体谅。当然原则问题咱不能让步，该指出指出，该这个帮着他改帮着他改，该提一点提一点。但是有些事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有没有缺点， 也做不到完美无缺， 不可能完美无缺，是不是？所以就应当包容，就应当是体谅。 哎， 所以这就叫残缺之美。哎，养着一种包容的心态。 哎，所谓包容呢就是大度。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你都做到了的话，那个四前面提到那个四心啊，哎，也就自然的来了。 哎，这样你能打起心来。 没错， 这实力也是浅起心。 哎， 你对世界看透了。 对对对， 看透就是浅起心了。 嗯， 一看透了你心胸就大了。 是，哎，赵老啊，就说这么多年来啊，您也是四处奔波啊，但是呢，据我们所了解，您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叫做三字一步啊。为什么要定这个原则？这三字一步都包括了什么呢？ 就是在我到哪儿讲课，我自己解决吃。 啊， 自己解决住，自己解决行。 哦， 车票我都不用他们报销。 哦，就是人家请您讲课去，您自己掏腰包买车票去。 然后呢，住我自己住旅馆。 哎呦， 然后行呢，就是车票我也自己解决。然后吃饭。我特别讨厌把自己当成商品出售。 对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实在，我反感有些知识分子、有些老师把自己当成商品出售。 对对。 把自己标价， 就是跟人家要价。 要价。我不是觉得二劳分配不对。有的人就是，我觉得，但是你把自己就跟上面人在那贴一标签，你说那什么？ 您不愿意那样做。 对。 嗯， 咱们这也有点各没劲。 对。 哎，但有的地儿，人家说我们这是办班儿。我们这班呢，收学原来收学费了。 哦。 我们得有的企业。我还讲过一题目，就美学与企业文化。就我们的产品包装、产品设计、产品广告。都这里都有美学问题。 哎， 像这个，他说我们都是企业的企业家来。或者是我们都收学费，您要不要涨个费？别的老师怎么办？您要不要涨个费？我们这、我们挣都没法弄。 是。 像有的时候。也就是， 咱不回避这个问题。 哎，具体 啊，他也有的时候会有报酬，因为您的这个三字一步呢，就是说对自己的要求，我吃住行我不去向主办方提要求，我自己都能解决。讲课费我没有明码标价的要求，我不给你主办方添麻烦。那么这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这是也是给自己定的一个原则。我觉得这跟您的那个四心又联系上了，对吧？您。不是很把这些东西看得特别重，但是我们也不回避，也不拒绝，说我完全都是，这个因为这个啊要一个好名声，我把这些东西都拒绝了。他这个顺理成章的，我们也可以要啊，这个没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这个我觉得是活得很坦荡。 我特别同意你，活得很坦荡。 对， 就说实际有些地方，人说了，老师，就我们党校在展览路街道，展览路街道那个党委请我讲课，他让我到他们的最基层的街道，说没有经费，老师您行不行？我说没问题， 没问题。对， 有的人说你干嘛呀？那意思 图什么呀？ 没事干，你闲的。但是我觉得我收获很大，我得到了也很多。为什么？我讲完一次，我为什么说？我很感谢我美学这门课，因为我每次讲美学，它不仅是我的专业，而且是我的爱好，而且还是我的生活享受。每次讲完课我收获很大，收获我觉得不是往兜里装多少人民币，而是我精神上人家的掌声，人家的认同， 对， 人家完了我的观点人家的接受，而且人家好些人跟我说我们收获什么， 对， 我觉得我活得有价值。 就那种交流啊探讨啊，实际上都是一种收获， 都是一种生活，而且我觉得是享受。这种精神享受比在兜里装几块钱、装点人民币，我觉得这享受要大得多。 所以呢，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咱们的老年生活那就是美的、健康的，也一定是长寿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啊，也希望您呢在传播美的道路上呢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他们